中，所有的情节都失控。现在我才懂，只有烟和酒陪伴的凌晨三点钟。凌乱的房间里头还留着你的香味，怎么也戒不掉你独特的笑容。相遇

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 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当中，但没有人会爱尘埃当中的你。你也可以有一段非常糟糕的爱情，但是千万不要放纵自己过一个烂透了的人生。得不到回应的那些热情，懂得适可而止。不要跟我说忘不了。 听你的话，闭上眼睛。

中，我们不做冷漠，各自的生活。 爱可以让原来两个陌生人牵手，去拼凑一个全新世界。爱也可以让两个人都带着伤痛，一个 什么恋情，是不是你可以能把昨天都忘记？ 明天我又会遇见那个人，发生什么恋情，是否可以也许 都说人生呢会遇见四个人，第一个是你爱但是不爱你的人，第二个呢是爱你但你不爱的人，第三个是你爱又爱你但最后却不能在一起的人，第四个是你未必爱但最后在一起了的人。 你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思念在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若越爱被动，越要落落大方。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何必这样？

边吹，日子过得像杯白水，没有了你淡而无味，唯一有一万分悲，找到我无法入睡，爱过谁能全身而退，是你让我感情残废，Yes I'm alone alone alone alone in lonely, So lonely lonely lonely Don't wanna run away, Yes I'm alone alone alone alone in loving you, 世上的人那么多，最爱失去那一个， Yes I'm alone alone alone alone in lonely, So lonely lonely lonely Don't wanna run away, Yes I'm alone alone alone alone in loving you, 念旧的人最寂寞，愚蠢的爱最深刻。 不管下一个是谁，你要幸福听到了，在乎这会不会在你看来接近虚伪。 Oh, 曾经说过爱过你恨过你

最多想一觉睡去，期待你也至少劝我别劳累，但我把谈情的气力转赠谁？跟你电话始终讲再会谁？暴雨天，我至少想过挂念你，然后你，你最多会笑着回避，被到底，明明不敢竭多力气，就当我还未放松自己。

是两个人，有一切自然发生，总想太多，便最爱笑的人。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剩下的翅膀成熟，越不安越要勇敢的挥动，找到属于我的天空。就算告别时带着一点泪，未完待续的故事会很美。我要的世界存在你耳边，细数每个成长体会，平凡却真实的神仙。我唱的永远是不管天多黑，点燃心愿就能看见，为你不曾熄灭烛梦的引线。 悲伤。